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作者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。 《龙骨焚香》第五篇，箱子第一集。来湘西之前，孟千姿设想过很多种和山胆遭遇的情形，凶险有之，平稳有之，也设想过自己是如何泰然自若，一一化解的，唯独没想到会遭遇现场打假。他的第一反应就是痛斥神棍胡说八道，转念一想，任何时候姿态都要在，过于浮躁会有失身份。 你说这是假的？有什么证据吗？你见过山胆？ 没见过。我就是看到他一点感觉都没有。你说他是山胆，我脑子里跳出来的第一个念头就是不是，绝对不是。 感觉？你还真是凭着感觉走天下呢。你感觉山胆跟你有关，就千里迢迢找来了湘西，你感觉不是，就敢红口白牙说我们的山胆是假的。也就是我脾气好，要是换了我五妈，火烈性子，当场抽你两个耳瓜子。有证据你就拿证据，没凭没据，少在这下三话四。 神棍一下子急了，换做了其他事儿，碍于孟千姿的身份，他大概也就忍气吞声了。但在科学研究这事儿上，管你是谁呢，神棍向来是据理力争的。 孟小姐，我看你长得也像个讲道理的人，你怎么能够瞧不起感觉呢？人是不可能无缘无故对某件事一再产生奇怪的直觉的，其中必有缘由，有因才有果。只不过我现在说不清是为什么，但我不是一直在找吗？有时候那种突然迸发的直觉比真凭实据还准呢。你就不能重视一下吗？ 说到最后一句，神棍声音越来越小，气势也弱了几分。没别的原因，只是忽然想起来这儿是孟千姿的地头，孟千姿一个不高兴就可以像关二副一样关注他。孟千姿沉了脸不说话，其实心里是有点动摇的。这一路上他能看出神棍是有点见地，而且这人确实是兴奋迫切地想见到山胆，没可能存什么阴谋。但山鬼家族如是珍宝供了几千年的东西，上来就被说是假的，换了谁也受不了啊。气氛有点僵，江恋清了清嗓子，想要圆个场。 其实我也觉得。 你也来凑热闹？ 你别急嘛，来，先坐下，有话好好说。大家都是长一朵花上的，没必要急着摆脸的。 说着自己先坐下了，一副安之若素的调停架势，左右手先后在身侧拍了拍。 坐。 哼，哪个跟你长在一朵花上？ 孟前姿真是哭笑不得，继续板了一会儿脸之后，还是过去在江恋身侧坐下了。神棍坐在另一侧，耷拉着脑袋，嘴里犹在嘟囔着， 就是直觉嘛。 孟小姐，我有三个问题。第一是，这守山胆的祭子流传下来的时候，是只是祭子呢，还是有详细的解释备注？ 只是祭子。 哦，那你们为什么还没下崖时，就对什么铜滴油啊、蛇乱走啊，了解的那么清楚？ 这不废话吗？我段太婆下来过呀。 啊、哦，好，是段太婆说的。第二个问题，你是山鬼王座，可以开九重山，山胆这么珍贵，悬在第三重山，你觉不觉得太浅了？说真实的想法就好。 确实是有一点，但并非不合理。这里的防护一层嵌套一层，已经很森严了，剖山又是件很难的事。放在第三重还是第五重，在我看来只不过是放在保险柜靠门还是靠里的区别。而且山鬼的位次很多时候会悬空接不上，比如我接人之前 王座就悬空了30多年。你悬得太深，反而会导致某段时间无人可以剖的。 江炼只静静听着，并不做评论。听完了，话题又是一转。 哼，第三个问题。现在我要夸一个女人漂亮，你听听我的描述是不是合理？ 夸一个女人漂亮？前两问还多少算得上扣题，这第三个也离题太远了吧？ 她有一双温柔的眼睛，一个小巧挺秀的鼻子，嘴唇很美，红润饱满。哼，这描述合理吗？ 辞藻太贫乏了，也就小学生作文水平。 孟千姿还没回过神来，神棍冒出一句。江炼啼笑皆非，但懒得跟神棍争执，只是看孟千姿，等他回答。孟千姿的写作水平大概也跟他在伯仲之间，觉得这描述虽然有点干巴，但不至于是病句。 没什么问题啊。 好，那如果这么说呢？他有一双温柔的眼睛，一个小巧挺秀的鼻子，身材玲珑有致，嘴唇很美，红润饱满。 这就不太对了吧？明明是在说脸，突然插了一句写身材的，有点别扭。 好，我问完了，下面我说一下我的想法。这个山胆可能是有问题，但这不代表这儿没有真正的山胆。段太婆当年应该并没有见到真正的山胆。 江炼这话虽然也暗示山胆是假的，但比起神棍那一番直白粗暴的嚷嚷，可算是委婉多了。孟千姿往江炼身侧倾了倾，神棍也瞪大了眼睛。 为什么？ 你们山鬼大概太熟悉这句子了，当金科玉律来听，从来没有想过去怀疑吧。但我是个外人，是旁观者，从一开始我就隐隐觉得这祭子有点古怪。不过当时没往深处想，直至神棍说它是假的，才又提醒了我。美人头，百花羞，确实是挺精妙，也合理。但你们都已经说到头了，第三句同滴油绕哪儿去了？直接窜到崖顶的藤盖上去了。没错，从下头看，那藤盖确实像个眼睛，因为昼夜温差，露水和木枝藤叶混合，也的确会滴下油乎乎的东西来。但你不觉得这个同滴油就如同写文章时正描写着女人的脸，突然切换到了身材上那么突兀吗？ 哎，没错啊，我怎么没想到这个呢？ 下一句蛇乱走，又绕到了风头的水流上，但说实在的，毫无价值。一句暗示了路线的合格祭子，应该没有废话，层层递进，每一句都有实在的意义。美人头，百花羞，这句是及格的。因为他在众多的石峰中指明了悬胆所在，但同滴油蛇乱走指引了你什么呢？所以我才会想问你，当年流传下的这首祭子有没有详细的解释？现在看来只有两个可能，要么这首祭子是胡编乱造的，要么段太婆当时根本就没有找到真正的同滴油和蛇乱走。但这也不能怪他，他念着这首偈子下来，下意识的就去找对得上的地方，看到差不多符合的，难免先入为主。又或者，现在的同滴油和蛇乱走，就是山鬼祖宗布下的遗阵，用意在于把人引入歧途。换言之，山鬼祖宗也不是很想让人动山胆，连对自己的后人都做了隐瞒。 孟千姿听得几乎恍惚了。没错，这个反驳相当有力。现在他们理解的同滴油和蛇乱走根本是两句写景的废话，毫无指引意义。一首暗藏了路线的祭子应该惜字如金， 充满玄机，怎么会插入这么无关紧要的内容呢？ 我段太婆真是好可惜啊，只差了一步。他其实察觉了一些的，他说过这继子是胡说八道，牵强附会，但是 段太婆再传奇，终究是凡人而非神人。孟千姿记得大娘娘说过，段文熙对许多山谱做了更新和注解，认为古早时候人的见识少，对很多现象夸大其词，需要以正视听。也许正是这种偏见和自负，使得段文熙即便察觉到了不妥，也未作深究。所以有些时候不要轻易去责怪别人，或许问题是出在自己这里呢。段文熙一句胡说八道，把疏漏尽归于前人的浅薄，但实际上是他自己一脚踏进了岔路。江炼也叹气，是有点可惜。段文熙当年下到第三重山，见到了这块山胆，可他手头并无资料，不知道山胆该是什么样子，身边也没有神棍这样的人呼作惊人之语告诉他山胆是假的，所以看来看去只觉得是一块蠢石，不过尔尔。 那你为什么觉得真正的山胆还在这儿呢？万一这里是个故弄玄虚的遗种呢？ 哼，两个原因。第一是借用你的说法，这里的防护一层嵌套一层，实在是个藏东西的好地方。几千年朝代更迭，风云变幻，我实在想不出有哪儿比这儿更稳妥更安全的了。费这么大周折只是个遗种，是不是有点太闲了啊？这第二嘛，就得感谢我们的老朋友了，白水霄白小姐。她对你穷追猛打，以命相搏，什么招数都使出来了。这下面如果是一个假山胆，那也太对不起她的付出了。 也是，白水霄的狗急跳墙恰恰证明了这是有东西的。 哎，这么说我的直觉是对的了。可我为什么会有这种直觉呢？我真没见过山胆呐。 神棍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，一颗心突然砰砰跳个不停。江炼拍了拍他的肩膀， 饭要一口口吃，你的问题晚点再说，现在咱们要找的还是山胆。还下吗？ 说到这儿，他看向孟千姿，孟千姿的眼睛里烁动着异样神采。 下呀，干嘛不下？ 决定取山胆时，面对二妈唐玉茹的坚决反对，三妈倪秋慧打圆场说过：“ 哎呀，看看有什么关系？段娘娘留下那么大本日记，连路线都画好了。”咱们浅姿呀，依葫芦画瓢还能出事儿吗？ 依葫芦画瓢固然是稳妥，但也少了好多刺激，像嚼别人嚼过一遍的甘蔗，索然无味。失败了是你没用，成功了也是前人的功劳。 但现在不同了，神人一样的段太婆原来也有失手的时候，这山胆从未被揭起过的侧页还要带我挥毫来输呢。 下呀，干嘛不下？话说得轻松，真下起来可不是上下两片嘴唇一碰那么简单。江炼看得出，每下一重孟千姿就累得更厉害，大口喘气，双腿发颤，脸上汗津津的，后背也湿透了，而且这可供人小憩的节点是越来越小了。开始还像个二分之一的电梯箱橄榄壶，下到第八重时直如一个一人高的竖扁大瓜子，站人都困难。为了多留点空间给孟千姿休息，江炼只能去挤神棍。可怜神棍四肢并用地趴贴在山壁上，真像只被压扁的壁虎。即便这样，他的嘴都没闲着。 小炼炼，如果下一重再小，我们三个得挤成一团了，想被塞进去的。哎呀， 就不能想点好的？ 江烈没理他，倒了一瓶盖水给孟千姿解渴。但神棍这话真是有魔性，让他也不自觉地多想了一些。二父当年如果不是被锁进了宽敞的石室，而是塞进了锦荣一人的匣隙之中，那采石的劳工一锤子下去，从封闭的山石里砸出一具死尸来，怕是会吓得当场晕过去。孟千姿抹了一把额上的汗， 下一重就是我能下的极限了，只能希望它更大些了，再小的话山胆都没地方悬了。 下一重一定会不一样的。 第九重，九在中国文化中向来是个耐人寻味的字眼。天最高处叫九霄，地最深处叫九泉，人的所有亲族都聚拢过来也不过是九族，而地再大也大不过九州。第九重豁然开朗，比第三重足足大了一倍，空气质闷，场景也怪异，乍一看像是山壁上结了许多石霜，又像生出许多蜷曲的白毛。江炼扶住孟千姿，还没来得及开口，神棍已经急冲下去。 石毛精华。 哎，那是什么？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，连山鬼的人都不一定知道，这是非重力水现象。 非重力水对应的是重力水，一般来说大多数洞穴都有受地心引力影响而生成的重力水沉积物，比如石笋、石柱、石钟乳等等，溶洞里看到的大多是这种。但有极少数的洞穴因为太密闭了，空气的流动几乎察觉不到，那些自洞壁的毛细管里缓慢渗进来的水珠表面张力大于地心引力，反而不会往下滴落，而是长时间附在岩壁上慢慢沉积结晶，年代足够久远的话会生成石毛、卷曲石甚至精花等等。而且因为某种意义上摆脱了地心引力，这些结晶会向着任何方向蜷曲生长，形成极其震撼的奇观。 哇，这种很少见的，我在广西见过，都是零星半点。桂林的穿山岩只有一朵石花，当成宝一样。这儿能长出这么多的石毛精花，说明特别久远，太长时间没人来过了。没错，就是这儿，一定是这儿。 说到这儿，神棍突然反应过来，四下一扫，脸色略变，惊慌地说道： 哎，胆呢？山胆呢？ 这个石室里除了长满石花精毛，仍然是空无一物。神棍正左右疾走，腿上突然磕到了什么，低头一看，是块肉红色的坚硬激促晶体，摸上去密密麻麻，手感甚是诡异。神棍揉着膝盖退开，犹在左右乱看。 胆呢？ 江炼指了个方向，示意孟千姿去看。他俩还站在略高的地方，没有走下去，所以反而能看得更清楚。在对面一人高处，并没有长满时髦精花，那些晶体都避开了两处。那两处和常见的山壁颜色不同，漆黑中泛着点莹绿，左右对称，隔着段距离，颇像两个幽深的瞳孔。那儿不长时髦精花，恰恰说明材质异于山石，所以无水可渗，无毛可长。 红滴油。 有燃烧棒吗？烧它。 孟千姿的背带虽小，但该有的都有，还都是趁手的高级货。燃烧棒是特定的还原剂和氧化剂混合制成的，在水下都能无氧燃烧，很适合现在的环境。江炼点起两根，大踏步走到那山壁前，分了一根给神棍， 示意他学着自己的样子去烤燎那个瞳孔。火焰烈烈，那两个瞳孔渐渐变得柔软油亮，似乎真的是要滴下油来。空气中渐渐充斥着一种怪异的甜香，应该是这两个瞳孔被熏制后散发的味道。江恋只能暗暗祈祷这味道没毒。三个人中只有孟千姿的体质或可一扛，他和神棍这种寻常胎骨都受不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他忽然听见了振翅声，像是有什么细小蚊虫嗡嗡地扇动翅翼。这声音要是起自巷陌田家倒也不稀奇，但在这种封闭了千年之久，山壁都长满石花晶体的地方，就实在太让人胆寒毛竖了。 难道这儿还有什么活物？活在封闭的山腹里的活物？ 又是一下嗡嗡振翅，石室里安静极了。孟千姿离得较远，还坐在地上扶额休息，他是什么都没听到。火焰在壁上跃动，江恋的额上慢慢滚下一滴汗来。一片沉寂，神棍颤抖着说了句： 小恋恋，你听见了吗？ 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原著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